如果从码头坐船，大约只需要20分钟的时间呢，就会来到澎湖渔民设在近海区的一个养殖基地海洋牧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海洋牧场，游客们也可以进行一些垂钓活动，比如说像钓海狸、花枝或者是小管都是可以的。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陪父母去澎湖的目标呢，应该是满足他们年轻时候听外婆澎湖湾的那一种情愫吧。我说了，今天的旅行目的地都是有情怀的。下一站呢，我们去往香港的南丫岛。很多朋友来香港游玩，大多都在灯红酒绿的各大商场之间奔走，比如还有就是去一些主题公园或者是商务购物活动区。那么如果带上父母去南丫岛，在这里来一个休闲而富有情调的旅游的话，完全是可以放慢脚步，放弃那种喧嚣的闹市。在这里呢，你可以感受到阖家的愉快假期，感受香港宁静祥和的另一面。南丫岛至今仍保存着浓郁的原始乡村风格，到处都覆盖着亚热带的郁郁葱葱的树林，洁白而恬静的海滩和自由散漫的游人，让人可以放心的，可以心安理得的享受慵懒惬意的时光。我们可以沿着步道走到素有小潜水湾之称的洪胜野海滩，那么这里呢是香港最清洁的泳滩了。在这儿你可以尽情地享受水清沙细碧海蓝天的景色，而在南丫岛的渔民文化村呢，你更可以感受到昔日渔港的风景。其实最早的时候，香港也就是一个很大的渔村，那在这里呢，南丫仍然保持着作为一个渔村时的香港的旧风情。在南丫旅行，可以亲身地参与到升起桅杆、吊起船帆、休闲垂钓、收起大网、腌制咸鱼、编织渔网和绳结。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享受是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渔民的，也可以在龙舟上敲响锣鼓，领略龙舟竞渡的豪情。 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带爸妈休闲出游的旅行目的地。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广西的巴马。广西的巴马呢，是国际公认的第五大世界长寿之乡，长寿率位于世界第五。在休闲的假期呢，不妨带上自己的父亲母亲来到这个长寿之乡，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又可以颐养身心。来到巴马，从这里穿流而过的鄱阳河是每一位游客必到的地方。沿着鄱阳河游览，便会来到巴马的又一大著名景点百魔天坑。百魔天坑呢，又叫百魔洞。这里除了有规模宏大的石洞殿堂、形态各异的钟乳石塔，还有鬼斧神工的巨型天窗，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据说呢，这里有着世界上不一样的地磁，它的磁场强度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这里还有着不一样的山泉，山泉当中含有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都是非常丰富的。那这里还有着不一样的阳光，这里每年的日照时长呢，可以达到1531.3小时，所以这里的生命之光远红外辐射比较多。那这里呢，还有不一样的空气，植被保护得好，空气当中负氧离子浓度也是非常高的，被誉为天然氧吧。这里还有不一样的土地，土壤中含有锰、锌很高，而铜、铬含量是非常低的。这里种植出来的农作物呢，营养价值也要比其他地区的高。来到广西的巴马，你可以让父母跟着当地的专家学习独特的养生操和养生心得。下一站，我要带领大家去往德庆的盘龙峡。我们从小就被父亲母亲呵护着一路成长，尤其是父亲，在平日里更多的担当着保护家庭的重要角色，就像一个勇士捍卫一个家庭的幸福。那么我们如果带着父亲母亲出游的话呢，也可以让父母感受一下做真正的勇士的感觉，那就是可以挑战一下盘龙峡刺激的勇士漂流。盘龙峡勇士漂流呢，号称中国勇士第一漂，是最美的山河漂流。漂流的全长呢，在4800米左右，落差达到了200多米， 接连不断的险滩令整个漂流的过程基本上都是在高潮中度过，一定会让父母有一个急速的快感。对于那些童心未泯、喜欢年轻刺激热闹生活的父母来说，勇士漂流是他们的好选择。但是有一些父母呢，也喜欢安静，那么可以选择五月到六月期间呢，来到盘龙峡，来这里欣赏薰衣草的风光。试想一下，一家人坐在薰衣草庄园的小木屋别墅里，欣赏日落，数星星，享受家庭的温暖。在这样风轻云淡的日子里，在这样闲散的时间当中，没有什么比依偎在父母身边更能让他们满足的了。下一站呢，我们去往庐山。庐山可是著名的避暑胜地。我们可以选择一家人入住庐山别墅，畅游庐山的青山绿水。当然了，也更可以和父辈顺道游览一下著名的井冈山，一同去感悟一下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坚定不移、依靠群众的井冈山精神，走一下红色游览路线。庐山的名人别墅是庐山必游的景点之一，其中久负盛名的便是美庐别墅。另外呢，美庐别墅还有高贵的蒋家菜，我们在这里可以为父母点上几道蒋先生当年爱吃的菜肴，比如说扬州的狮子头，还有无锡墩子排等等江浙名菜。接下来的这一次旅行呢，是一次可以满足儿时愿望的旅行。我们经常在一些国外的影片当中看到一些爸爸是飞行能手，可以架起直升机带着自己的孩子遨游天空。如果你小时候也有过这样的梦想的话，那么不如带上父母一同前往三亚。海航的飞行训练中心呢，就位于风景秀丽的三亚海滨，是一个专业的飞行员培训机构，可谓是飞行员的摇篮。在模拟机舱里，起飞、飞行、着陆一系列的程序都是真实无疑的。试想一下，在这里就能够实现亲自驾驶飞机冲上云霄的梦想，实在是让人大呼过瘾。那么带着父母驾驶完飞机之后呢，也不妨到蜈支洲岛上享用一顿丰盛的海鲜饕餮，和父母一起安慰一下自己的五脏庙。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数着你的个性路径。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好的，那么下一站呢，带领大家去往神州北极漠河。 来到这里感觉什么都特别的有意义。比如说这里有中国最北之家，这里有中国最北的邮局、最北的派出所、最北的购物中心、最北的小学、最北的乡政府，甚至最北的厕所。那么到了夏天呢，来到漠河还可以感受到北极光和极昼等一些自然的天文奇观。离开祖国的北极，继续向着东方第一哨乌苏镇出发。乌苏镇呢，是抚远县的捕鱼点，每到秋天的白露时节前后，大批的渔民都会来到这里捕鱼。在乌苏镇的附近是我国六小少数民族之一赫哲族的聚集地，来到这里当然还得品尝一下赫哲族最为著名的全鱼宴。父母的情怀不仅在于对孩子们的呵护，而更多的是对孩子们的包容。他们有着广阔的胸怀，就像呼伦贝尔大草原。夏季是去往呼伦贝尔草原的好季节，因为这个时候是水草最为丰美的季节。这里有目前中国保存状态最好、面积最大的根河湿地，可以观赏在这里迁徙停留、繁殖生息的千万种鸟类。如果想体验热情奔放的蒙古风情，更可以探访蒙古包里的牧民。美丽的蒙古族姑娘会邀请你到帐篷里喝酒、吃全羊宴，而健硕的蒙古族小伙子将会为你演奏马头琴。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腹地满洲里，你还能够领略到俄罗斯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以及蒙古族等北方少数民族的民俗生活。都说四川是天府之国，而成都呢，我觉得是天府当中的腹地。成都这座城市适合旅游，特别适合休闲，最最适合发呆，这就是我对它的总结。这里和北上广等一些城市不一样，如果你选择在成都度过一天，最好不要抱着赶场子的心情，你要慢慢游览，来慢慢体会这座繁华城市的安详，体会当地人悠闲慵懒的生活节奏，这才不虚此行。来到成都必去的就是宽窄巷子，这是成都遗留下来的较为有规模的一个清朝古街道，与大慈寺文殊院一起并称为成都三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那么锦里呢，则汇聚着四川的著名小吃，包括鸳鸯火锅、麻婆豆腐、夫妻肺片、二姐兔丁，还有锅盔鸭、担担面、龙抄手，在这里应有尽有，全能找得到。另外呢，还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大熊猫繁育研究所基地，这里呢是以造园手法来建造的一个大熊猫的野外生态环境的一个保护基地，在这里营建了适合大熊猫及一些珍稀野生动物生存栖息繁衍的环境，给大熊猫一个回归自然的状态。来到这里呢，朋友们是可以看到保育室里的小熊猫的。最后一站呢，我们去往厦门。厦门是最适合徒步行走的城市，这是一个有着音乐篇章的城市。来到厦门一定要怀揣着小资情怀，这样的话哪怕你路遇猫猫狗狗都会特别开心。